的十字架路，我也愿跟随，流出宝血洗选的道路，我要跟随到底，先君的神灵也无所谓，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，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，我愿舍弃 情。